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是131-021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防范治理， 微量元素呢？它的作用，一个是呢，构成人体骨骼、牙齿。你没有磷，你没有钙，没有铁， 对， 那能行吗？ 对，缺一不可。 你缺了这个，你缺铁。那病就出来了， 人的造血机能就会下降 了，那造血机能就不行了， 贫血、 啊、贫血呀、啊 嗯、 它容易疲劳啊、 嗯、 它皮肤它老瘙痒啊，缺铁的症状是很多的、 嗯、 这个经常性耳鸣， 嗯， 就和缺铁有关。 哦， 经常性耳鸣， 尤其是老年人了、或者高血压的病人， 头晕 常见啊， 就老头晕， 头晕， 老头晕， 头晕耳鸣、啊、 头晕耳鸣、 嗯、 注意力就老不集中， 嗯， 你拿啥药能把经常性头疼解决， 嗯， 耳鸣解决，你把这个铁一补上，他就头不晕了， 嗯， 他就不晕了。你像有小孩生长缓慢，他缺铁他能长吗？他缺物质他能长吗？缺磷、缺钙、缺铁，他长得都慢。有的时候呢，容易老疲乏、老乏力，这个老疲劳，你缺东西啊，他不点火啊， 嗯， 他不反应啊，没有能量啊，他就没有动力啊。 对， 什么心脏肿大， 对， 心力衰竭，精神失常，你看都和缺铁有关。 所以为啥有些病人呢，或者很多疾病都有乏力这个症状哈、啊、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导致内分泌失调了啊，分泌不足够的一些微量元素了，所以就造成这个缺失。 粮食蔬菜里头有没有铁、 嗯、 有铁， 嗯嗯， 有没有维生素，有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有， 嗯， 但是我们现在吧，这些东西搁哪来，那可不都是土壤里的，是我们施的肥里边的。 哦， 肥里边有啥，是有这个菌，20%-30%的干物质都是那个细胞。 那你是指这个农家肥哈， 农家肥， 化肥哈、 嗯、所以说土壤里才有，你长期不施肥，土壤里还有吗？ 也会匮乏缺乏的啊。 那年年种庄稼，庄稼就永远吸收不了，那真是永远也吸收不干，吸收不没的话，人类永远不用施肥，它不可能，一年不上坟都不行，它都减产。 这个老百姓说这土没劲儿了哈，就这个道理吧。 地没劲儿，那补充 就这么个原理。 那从这一点来说，微量元素也是这个有益菌里边的。 哦， 一会儿咱们就用检测。 哦， 检测就看出来了。 让事实说话。 用事实说话。 对。 用仪器说话。 对。 眼睛能看着吗？ 嗯。 眼睛看不着，你猜能猜着吗？ 嗯。 你猜你也猜不着，一切用事实来检验， 科学来证明。 科学来证明。 嗯。 那缺铁它就是导致神经痛，有的人吧，那小孩缺铁哈、啊、他有那个异食癖， 嗯， 异食 癖啊， 吃土，吃白灰， 对， 吃煤渣， 嗯， 实际呢他体内缺东西，他一吃这个吧，他就感觉特别舒服， 对， 是不是， 这是一种本能啊。 对呀、啊、那就是本能啊，就好像渴他喝水就觉得特别舒服， 对， 那道理是一样的、 嗯、 那人哪有爱吃土的， 就是 爱吃芦灰的，爱吃那煤渣的，所以反应迟钝，这个智力下降，容易呢不安、烦躁、易怒、爱发怒，这些都是病症，都是缺东西，你拿啥药它也治不了，

这个磁呢就把水就磁化了。 嗯， 这个磁化水是最好的水。 嗯， 这个磁化水生的豆芽长得都不一样， 哦， 做出的豆腐长得都不一样。 哦，那就说它有多种用途哈。 做对种植业，对养殖业， 嗯， 对人体这个药王御茶石， 嗯， 就是这个磁化水是最好的。 哦， 就现在这种水机那种水机，什么水机的水都不如磁化水好。 哦， 磁化水对生命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对， 因为我们身体啊，人体是不能缺磁的，就是地球是个大磁场， 嗯， 人体是个小磁场， 嗯， 人体一缺磁以后呢，嗯，这个细胞就不是圆圆的了， 哦， 它是扁的，是三角的，一缺磁人就开始生病， 不规则了。 哎，细胞不圆，你想能不得病吗？ 嗯嗯， 细胞就是圆的，所以它缺磁以后，细胞的形状就改变了。 哦， 哎，那么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整个人类多数人都缺磁，哎，人多数人缺磁，为什么缺磁呢？就是现在吧，我们整个啊，人类啊，就是过去的人，以农业为主，整天和土地打交道， 嗯， 种地， 对， 哎。常年啊，跟土地接近磁场， 接地气哈， 接地气 哦， 实际呢，它不是气，它就是磁场。 嗯， 晚上睡觉睡土炕，都睡在磁场里头。现代人呢， 嗯， 种地也不一年年种地了，就一年呢，就是一个多月，一两个月在农田里头， 而且都是现代化种地了哈， 对， 都是机器设备了， 对啊，特别是这个城里的人。 嗯， 又都住在高楼大厦里了，不住在土炕，不睡在磁场里了。 哦， 所以现在人人缺磁，就包括微量元素。 嗯， 这个有调查呀，说世界这个有37亿人体内缺铁。 嗯， 实际不止37亿人。 嗯， 几乎是人人缺铁。 哦， 人人缺微量元素。为什么？就是说呢，刚才通过这个实验， 嗯， 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到底搁哪来？它应该是从两部分来， 嗯， 一部分呢，就是有益菌，有益菌能合成各种维生素， 嗯 啊，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1000多种酶，是由益菌合成的，因为古代不生产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 嗯， 所以那事先呢，就是已经都成定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把这个有益菌给伤害了，人体内有益菌少了，就是中医说把阳气伤了， 对， 它合成的这些个营气就少了， 不足了， 催化剂不够了， 嗯， 所以今天嘛，从我们的内部， 嗯， 缺的这个东西，逐渐的减少，催化剂不够， 嗯， 活化塞不点火，导致的内分泌代谢紊乱， 嗯， 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些疾病只有把这些个微量营养。把这些个营气补回来，他病自然就康复了。 哦， 不是药物能解决的。通过做这个实验， 嗯， 我们也发现了。你看，说现代社会还生产出这个纯净水， 嗯， 实践证明纯净水不含矿物质， 嗯， 不含微量元素， 嗯， 可是我们人体内的微量元素的来源已经破坏了。我们再喝这个水，再不含油。那身体不是越来越缺吗？ 但是哈， 是不是，嗯，我们现在 嗯， 就是人呐，叫做文明病，现在得的是一种文明病，科学病， 富贵病啊， 富贵病，科学病， 嗯， 那是什么意思？本来我们人体是不应该缺少这些微量营养的，我们体内已经不能合成这些个物质了，需要外界来补，可是我们外界呢，又认为纯净水这是安全水，是好水，那需要补的来源又给掐断了，那你说这个代谢能不紊乱吗？再加上我们这个人体内的这些营气， 嗯， 是吧，除了自身合成以外， 嗯， 还要靠外部补充，就是通过饮食， 对， 饮食呢就是喝水， 喝水和吃饭， 喝吃饭， 嗯，饮食， 这个水身体70%是由水组成的， 对， 这个水要如果出问题了，这个健康你可想而知， 就是我们天天都得喝水的，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健康肯定要出问题， 嗯， 说这个水不能出问题，那现在通过今天的检测呢，是吧，我们人为把水整出问题来了， 哦， 去把它过滤20成30成，把有益的物质给过出去了。 那么再一点呢，就是我们吃的粮食蔬菜这块把我们体内的营气又给断了。那这块怎么说呢，就是本来吧，过去种地种庄稼是用农家肥，农家肥里边呢含有大量的有益菌，有益菌能合成营气，合成各种微量营养，合成催化剂。可是呢，我们今天又不用农家肥种地了，用化肥种地，所以土壤里面呢有益菌就少了，有益菌少了呢，这合成的这些微量营养就少了，所以粮食蔬菜里边就是各种营气、各种微量营养、各种催化剂越来越少，土壤里残留的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自身能合成那部分越来越少，需要靠外部来补充那一部分又越来越少，这两个越来越少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分泌代谢紊乱， 这是必然的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病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必然了。 对， 那咱们今天呢，通过这个，用仪器检测，发现这个有益菌含的微量营养是最多的。 对， 那么呢，我们今天怎么补充这个营气？一个是呢，用药王玉茶石，我们再喝水，把这个玉茶石搞水烧开了，把这个微量营养，你看大量的营气，往回补。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看出来了，含维生素不呢？这个它不含维生素， 是常量的不足啊，不够，没有。 维生素也是微量的 哦， 就是呢，它这个微量只解决了微量元素的问题，但是也必须得补，也必须得补。那么我们用有益菌。刚才试了检测的它既有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还有几千种酶，还有氨基酸核酸，有益菌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那么呢，它俩合在一起，喝这个水再吃这个有益菌，人体的内分泌代谢就平衡了。那么这个实践呢，这个实验，那么到现在我们大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这些病到底搁哪来的，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就清楚了。 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呢，对于我们广大的平民消费者来说哈，如果想补充这个微量元素啊，我感觉呢，这个药王玉石呢能更经济更实惠一些。 对， 因为有益菌呢，有些人条件好的他能经常吃得起，但有一些这个条件不好的哈，不能坚持长时间的来服用。那么我们建议呢哈，应该用这个 药王玉茶石。 玉茶石， 这个非常经济。 这个就听众看不到啊，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一厘米见方吧，这一块哈。 对， 这个煮一次水，如果这个 三斤的水， 三斤的水大概 用十二块， 十二块。 五斤的水用24块，可以用3年。就说这个东西呢，它就非常经济了。就是很多的水机，那都没有它这个水质效果 好。可以反复的煮。 反复煮能煮3年。 3年。 那一般呢，叫个水机都得上千。 就是呢。 而且呢还经常容易出问题， 这个没有那么贵哈， 这是纯天然的石化水。所以 实验嘛，也呢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我们想呢格外的补充微量元素，尤其对一些病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的，比较经济比较简洁的方法呢，可以通过这个药王玉石水呢来补充，这个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为什么病越来越多？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呢就是逐渐的基本上就都清晰了， 都理清了哈。 也包括说糖尿病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糖尿病一直说病因非常复杂不十分明确，实际呢就通过这么多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它并不复杂，非常简单，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内环境，内因失衡， 对， 一个是外环境，我们吃的粮食蔬菜都是化肥种的，里边缺少这些个微量的营养，缺营气， 对， 缺催化剂，特别是糖尿病对铬金属铬非常敏感。你看缺维生素 A 得夜盲症干燥症，那缺铬呢它就是胰岛素不吸收血糖，那么正常人就是我们每天呢需要的铬应该是500到700微克。 500到700微克， 微克哈， 要微克，就是正常人需要的铬。那可是呢，我们现在的食物，据有关部门检测，你在网上查也都能查到，我们食物里头含的铬只有50到100微克，应该说500到700，那50到100，就是说，你这的卤水不够。你做豆腐你就做不成， 点不成哈， 你就点不成豆腐，就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我们人体里边的铬远远不足，催化剂数量不够，导致胰岛素它数量不减少，就是这胰岛素它是个半成体，不起作用，所以细胞才不吸收血糖。那就这么说谁信呢？怎么能证明你说这个是真的呀？这个就非常简单。那就现在说呢，还不光我们吃的食物里边的铬不够，它所有的微量营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不够。它要单缺这一个还不一定能得糖尿病。它几乎用化肥种的，所以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维生素、那些个各种酶它都不够。这个就不是单缺一种的问题了，因为化肥里头啥也没有。那再加上呢，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数量又减少，合成的分泌的那一部分再不够，你看内外都不够。所以今天的糖尿病越来越多的原因和这个催化剂不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导致了内分泌和代谢紊乱。那这个呢，说怎么能证明，之前呢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两个办法检测。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比例配合好了以后施在稻田地里头，让血糖把它吸收，然后我们人吃这个大米血糖就下来了。那这不是降糖药，它血糖怎么就下来了呢？就是把催化剂不够了，代谢呢就逐渐的平衡了。你只要不是严重的胰脏坏死，胰脏功能如果还是正常的，那么补上这些个微量营养，它吸收以后，就是说把卤水给够了，它就能做成豆腐。 只要没有严重的并发症。 不是并发症，是胰脏没有严重的受损。所以糖尿病它越来越多，原因真正的病因它是在这儿。你要不把这个病因找到，不把这个病因解决，那么想把糖尿病的发病率控制住是不可能的。那就说糖尿病病因说非常复杂，现在就简单了，我们就明确了。就是说像水田吃这个微量营养，吃这个大米血糖下来，这就证明了。那还一点呢，我之前也讲过，不把它施到稻田地里头，就是通过营养学专家计算，每天各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多少 B 多少 E 多少，通过计算微量元素，通过计算，这个钙多少，铁多少，铬多少，镁多少，锌多少，这么计算完了，把他们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微量营养，人体需要那个，都给它混合在一起， 合理的搭配， 就按比例配比完了，给它混合在一起，直接向体内服用。一般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6个月为一个大周期，快的有1个月就有明显见效的，血糖就下来了。那当然也有3个月5个月还不下来的，这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 病情 脏器受损程度，整体机能紊乱程度，它这都有直接的关系。 年龄哈， 再生能力，这都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点，就说这两种方法都能使血糖下降，这两种方法都不是胰岛素，都不是降糖药，血糖能下来，关键是并发症基本上都能改善，减轻好转。你看那就证明了， 对， 糖尿病和微量营养有关，和营气有关，和催化剂多少有关，这就是病因。所以这些个微量的物质，主要靠人体内的有益菌合成。那么呢，如果要不用化肥来种， 就往体内补一种有益菌就够了。但是呢，人体内的有益菌也受到伤害，减少。在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需要外补那部分里头又少， 对， 这两个少合在一起，这个就必然要得糖尿病。它俩有一个少，还能完得， 好一点哈， 再好一点。要都少，糖尿病就出现了，这就已经完全明确了。 有这么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哈。 对，很少有人听说谁用了这个，就是糖尿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对， 这里头呢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单用维生素微量元素，就是这个呢还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它这些东西啊都要组合起来用，你单用维生素也不行，单用微量元素也不行。 以下是广告时间。松花江，江水清，一览雨过春涛声，浪花叠锦绣湖明。为答谢新老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我们将定于6月中旬开展吉林健康旅游活动。此次活动我们将征集50名新老朋友与我们相约吉林品美食、赏美景，游松花湖，参观生产基地，畅游山水，置身花海，拥抱自然。即日起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报名截止6月5日，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以上是广告时间。 你这微量元素不全，维生素不全也不行，质量不好也不行， 对。 然后呢不克有益菌，它俩配合还不行，所以这里边吧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这才行。就像我之前我说这个我搞过浓缩饲料，这个浓缩饲料您泰国正大那个质量就好，一开始咱不懂，咱不明白，咱们那个偷着买人家正大那个育混料，后来人家知道他不卖给咱们了，咱用咱农大那个，也是维生素，也有微量元素，什么都不少，可是效果就敌不住人家正大那个，长得就没人家快。那你说农大也是科研机构， 就是 他把这些东西也搁全了，都是科研机构不一样，都搁全了还不一样，就这里边的说道是很多的。 这也是说中国人一度研究不出来这个育混饲料的一个原因哈， 就说 啊，浓缩饲料啊， 浓缩育混饲料行业都是外国人占领，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包括咱那个农大科研机构研究出来那个都不行。 这也是人家的一个核心技术哈。 对，他所谓的核心技术啊，实际就是生产研究年头多了。咱们国家呢是刚刚改革开放，刚刚进入这个领域， 没有经验啊， 还没整明白呢。所以咱们同样也知道需要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效果就没人家好。那可咱老百姓还不知道，说今天讲治胃病，如果我要不走过这么多行业，今天绝对想不到这个糖尿病和代谢内分泌营养有关，内分泌代谢和微量元素维生素催化剂营气有关，就是做了这个行业这个才知道，要不然如果是在专业学医的不接触这些事情， 对， 恐怕 想不到这一层， 想不到，那这没个想， 也悟不出来哈。 对，没个想到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自己做浓缩料，用正大的用农大的不一样，这是找到的感觉。那个时候为今天人的健康做了一个铺垫， 埋下了伏笔， 埋下伏笔。所以说看似好像无关，什么那个农业呀、养殖业呀、饲料业呀，看似无关，但今天一联系起来，植物、动物、人，基本都差不多， 都是相通的哈， 都是相通的， 真是哈，息息相关。那么你举这个例子啊，就说明这个微量营养制剂啊和这个你当年曾经做这个浓缩饲料是有相通之处，就是说他们这个核心的处方配方，这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吧？ 对， 哎， 这个方，就是说计算的准确不准确？是多还是少？ 多了也不行， 你多了不行，你少了不够。所以我们人体呢是自然计算的，是有益菌给你计算的。 对， 那有益菌在里边，这是天然的，它知道

我不能等你讲完。他说我要等你讲完吧，我回去我就算那旷工了，我就请那个半天假。他说我开车来的，我还得赶紧走。我说那既然这样，我说你有啥要说的你就说吧。他就上来了，他说他就是糖尿病，而且呢也是心脏病，引起了心脏病，医院呢给他做了俩支架。原来呢就说都以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做支架。那就做了。他说自从这俩支架做完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从那以后吧，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没做支架之前走道还行，翻身有劲儿，干点啥都行，做完这支架以后就一点劲儿都没了。都上楼都是费劲了，然后呢睡眠也不好，整个身体真的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完了这个没过多长时间，身体越来越差呀。医院要求他再治疗。他自己心里想哈，打死我也不治了。我就再也不治了。可是家人不干，老伴不干，孩子不干。孩子就怕你不听医院的，那将来你要没了我们咋过呀。你看这一家人呢、就天天劝他去治吧治吧。他就说打死我也不治。他说我呀基本就够了，够本了。他叫够本了，他是个事业有成的人。这个事业成功了，这也是50多岁了，该有的什么都有了，什么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他说没啥遗憾了。他说我呀就不治，吃完之后那感觉特别不好。就在这个矛盾这个期间，家人非让他治，他非得不治，医院也劝他治，他说我是亲身感受。 这也是爱心传递哈。 这就是爱心传递。爱心分享。 对， 他用事实，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那个人很多很多的，是个催化剂来。 这甚至也吃了很多好的哈，有病嘛，自然家里也会买一些这个营养品补品哈。 有病的孩子，宁可大人不吃，都给他们吃了。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乏力哈。 全都是没劲儿。个个都没劲儿。那你说这个乏力到底搁哪来？ 就是。 是不是这病到底搁哪来？这失明到底搁哪来？都是，那么他把这个整体机能调节平衡之后，可以这么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包括头发，头发干，头发稀，头发白，什么脱发，这都能调，都能改善，到指甲盖，脚指甲，手指甲，这个营养圈，它都能逐渐的显露出来，就包括就说我这么大年龄，营养圈还这么大，这是营养的体现，就是从内的就五脏六腑，就是没有一个脏腑和这个营养没关，和这个阴阳平衡没关，和这营气没关。通过这么调理之后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那就说用中医的话说，阳气主功能，主什么功能？我仅仅说了九大功能，可能还有更多的功能， 需要逐渐的发现和发掘哈。 如果你要去研究，那会更多。 对， 但我想呢，就这九大功能要都理解了，都能应用，那么我们这个治胃病也基本上就都解决了， 够了哈。 对，就足够了。那么如果能再继续挖掘，那当然更好， 就锦上添花了哈。 也不是说这九大功能解决了之后就所有的疾病都能防，所有的病都能改善，也不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用不着综合调节平衡。 对， 所以这个治胃病，我的理论叫内因综合调节平衡。要从内因开始。那刚才讲的这九大功能它都属于内因，那综合呢，那还有一些个和内因关系不是很大的，这些问题呢也得解决。也可以说呢，内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你要靠外力帮他解决。 对， 他自身合成不够的时候，那么食物里又没有，那我们就人工给他添加，给他补充，那就帮他解决了。 对， 所以这个在综合里边呢，还有很多的类似这方面的内容。你比方说由于内分泌代谢紊乱导致整体机能紊乱，其中呢就是整个神经系统紊乱，神经肿胀增生阻断坏死。